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电影《美丽心灵》的插曲《爱的所在》。《美丽心灵》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在博弈论和微积分几何学领域潜心研究，最终呢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故事。电影当中，纳什用意志力的力量始终坚持着工作，他的爱人艾丽西亚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当他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时候，这首《爱的所在》也许就是电影的答案。《美丽心灵》当中为我们描述的主人公纳什在2015年去世了。外国电影当中有很多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剧情，比如说2011年上映的电影《我家买了动物园》，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哈。 这部影片呢，它是讲述了作家本杰明·米尔在丧妻之痛的时候买了一座废弃的动物园，筹划和儿女换到全新的环境当中继续生活。最终呢，他们带领着动物园里面的工作人员，当然了还有动物园里的动物一起努力，最终通过了审核，重新开园迎客的故事。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但是呢，这是根据作家本杰明·米尔的回忆录改编而成的，以英国达特穆尔动物园作为原型创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影片的主题配乐。我家买了动物园是根据作者的自传小说改编。在日本呢，也有一部非常经典的改编电影，影片《入殓师》根据日本作家青木新门的小说《门纳官夫日记》改编而成，讲述了日本入殓师的生活。影片呢，以一名入殓师新手的视角去观察各种各样的死亡，凝视围绕在逝者周围的充满爱意的人们。这部影片的男主角大悟原本呢是乐团的大提琴手，随着乐团的解散卖掉了大提琴，返回家乡，误打误撞成为了一名入殓师。起初的时候他对这个职业抱着排斥的心理，但是后来呢逐渐变成了热爱这个职业。下面这段动人的旋律就是大悟奏大提琴的这个段落。Thank you.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今天我们的节目为你介绍的依旧是近20年中外经典的叙事电影。那下面的这首作品呢，是电影《被解放的江歌》当中的插曲《自由》。这部影片讲述了德国医生舒尔茨将黑奴江歌从奴隶贩子手里面解救，并且呢帮助江歌救出了他的妻子。这是一部典型的昆廷·塔伦蒂诺的作品，延续了他一贯的紧凑亢奋的叙事风格，处处可见奇思妙想的幽默元素和血腥野性的动作场面。黑色幽默和暴力美学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影片当中充满了长镜头、琐碎的对白、怀旧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就是电影当中江歌骑着高头大马去营救妻子时的背景音乐。塔伦蒂诺之所以被称为是鬼才导演，除了电影当中独特的镜头语言之外，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在电影当中出尽风头的配乐嘛。如果说有哪位导演根据一首歌曲、一段旋律便决定电影剧情的，那么昆汀·塔伦蒂诺必须得算上一个。 虽然呢对于作曲填词它是一窍不通的，但是它却有着极为广泛的音乐涉猎以及极好的音乐的品味。比如说它的代表作《杀死比尔一》的片尾曲，由世界排箫大师格尔基·赞菲尔演奏的排箫曲目《孤独的牧羊人》。2015年上映的电影《八恶人》是昆汀最新的一部电影作品，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数年之后，八名身份各异的人阴差阳错的来到了怀俄明州的一座山口的马车驿站里面，却被暴风雪困在了山坡上。恶人相遇，展开了一场混杂着暴力与生死之战的故事。这样的一部典型的西部动作片，自然少不了怀旧风格的插曲了。昆汀在电影当中选择了一首美国老牌歌手罗伊·奥比森的《也许无人生还》，抒情的旋律让一部血肉横飞的动作片竟然多了一丝温情。 Listen all you people, try and understand. You may be a soldier, woman, child or man, but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No,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Oh, there won't be many, maybe 10 out of 20, but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Now the old folks will remember on that dark and dismal day how their hearts were choked with pride as their children marched away. Now the glory is all gone, they are left alone, and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No,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Oh, there won't be many, maybe 5 out of 20, but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Look real closely at the soldier coming at you through the haze. He may be the younger brother who ran away. And before you kill another, listen to what I say. Oh,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Oh,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Oh, there won't be many. There may not be any, but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If they all came back but one, he was still some other's son. And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Oh,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Oh,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Oh, there won't be many coming home. 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啊，爱从不

梅林茂是亚洲配乐大师，近20年来呢，梅林茂制作配乐的华语、日语电影超过50部。有人评价他的电影音乐真正达到了音乐与电影合一的境界，有着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在为王家卫完成《花样年华》的电影音乐之后，梅林茂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大的肯定。随后呢，电影《2046》梅林茂的配乐勾勒出周慕云的感情寄托、爱和孤独。打击乐和弦乐融合的序曲与主旋律都让人感觉紧张，当中又让人充满着想象。 和昆汀一样，王家卫也总是能为自己的作品找到合适的音乐。王家卫拍过一部名为《春光乍泄》的电影，并且呢，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了第5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这部电影以南美的阿根廷作为故事背景，影片当中充斥着南美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它很有意思，它是以伊瓜苏瀑布的声音再加上巴西民谣歌手维罗索演唱的这首《鸽子之歌》。这首忧伤的西班牙语歌曲由维罗索的声音让它变得百转千回，极富磁性，而幽怨的歌声也唱出了黎耀辉内心对于何宝荣那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 Dicen que por las nochesNo más se le iba en puro llorar. Dicen que no comía, no más se le iba en puro tomar. Juran que el mismo cielo se estremecía al oír su llanto.Cómo sufría por ella, que hasta en su muerte la fue llamando. Ay, ay, ay, ay, ay. Cantaba.Triste, muy de mañana le va a cantar a la casita sola con sus puertitas de par en par. Juran que esa paloma no es otra cosa más que su almaQue todavía la espera a que regrese la desdichada.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2009年，由罗伯特·史文克执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上映了。这部影片呢，改编自奥黛丽·尼芬格创作的一本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战胜时空阻碍的爱情故事。男主角亨利自小患慢性时间错位症，每次病发都赤裸身体穿越时空。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女主克莱尔，两个人坠入爱河无法自拔，最后呢，克服层层的阻碍，共同迈进婚姻的殿堂。为了配合剧情，电影采用了一些20世纪的流行音乐，比如《爱将我们撕裂》等等。 2007年，同样是由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情片《追风筝的人》上映了。影片讲述了发生在两个阿富汗少年阿米尔和哈桑身上的故事。梦魇一样的经历使阿米尔移民美国，当他面对一个抛开罪恶感重新找回善良纯真自我的机会，那个时候他会如何选择呢？这部影片的原声由西班牙音乐大师伊格雷西亚斯创作，他为追风筝的孩子所谱写的配乐当中精彩和独特的管弦乐的部分尤其令人陶醉。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电影《挚爱梵高》的插曲《繁星点点》。这部影片呢，讲述了梵高去世之后，邮差的儿子阿尔芒为了把梵高生前的一封信送到收信人的手中，而踏上了寻找画家生活轨迹的旅程，最终呢，揭开了梵高死亡之谜这样的一个故事。影片的主题曲《繁星点点》是唐·麦克林欣赏了梵高的作品《星夜》之后激情创作的。这首歌曲的曲风同其他乡村民谣相比并无异致，还是那种散发着淡淡幽香的小品文风格。它的过人之处呢，在于它那些发人深省的歌词。这首歌当中，麦克林用极其绚烂的词藻来描绘梵高的画，